着在做梦，躺着睡不着，每天思绪烦恼，人生老是真那么严重不得了。你想要离开，我想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下了解，再放下比分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我们再唱一遍。

是一切，满意爱独个没有你份儿，孤独容易，孤独行事，躺我像太自闭，别责备我无诚意，我会有兴趣独照，我哪有勇气合照，我怕爱过 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动感超人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，我们再同行吧，再见。 做得很极繁的路，只要一想到你就像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折了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，围绕围绕着你飞过360度，我是个真爱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我是苍蝇，你是关灯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服从。小姐，红梦是为你最大的爆炸，把你的名字我的害羞都冲垮，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，嘿，那么世界没礼貌的落后态度，来啦，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，羞羞的鼻子变直播。做的核子反应炉，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。 哎，你们看，超人啊！哎，不是，苍蝇啊！哇，好大的苍蝇啊！